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05，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周一的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呀，这个周一的节目可以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周是吧， 对， 这一周哈，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这周是今年的最后一周， 是今年的最是吧？是最后一周吧？不会再出现周一了吧？ 你想出现也出现不了， 出现不了了。周一应该是明年的1月1号了，对吧？ 对， 或 再过来周一就是2018年了。 哎，货真价实的最后一周啊！其实说来也快，其实到当12月的时候还没有感觉说今年这么紧张哈，但是一直到今天12月25号最后一周的周一的时候，然后却发现哇，今年真的就马上就要过完了， 对， 好像有点措手不及，猝不及防。 对，而且感觉2017年有一些事情还没来得及去仔细的思考，然后时间就已经过了。我觉得每到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这个辞旧迎新的想法哈，比如说到了2018年我要瘦20斤，然后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哈，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愿望。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年底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总结一下，尤其是我们的这个982活力榜的这个节目哈，如果是看到新榜单的新的这个节目单的朋友，应该发现我们982活力榜明年是没有这个节目啦。然后这个时段呢改成女神百分百的这个直播的一个大贯通的节目哈。对，所以呢也是我们这几天给大家带来的榜单也是最后几个榜单了哈。 哎，没错哈，所以呢最后啊今年都是精华哈。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哈，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回顾一下2017年，包括我们也一起可以去畅想一下2018年啊，会大家会自己立什么旗。我2017年年初的时候其实给自己立了好多旗，但是到年底这个收旗的时候发现 旗都还在 一个都没被我收走啊。哎呀，因为确实啊这个一年下来哈，值得大家这个总结的事情很多，有很多的愿望呢也并不是说啊我们这个单纯的想去做就可以做的，一些客观的原因比较多，但是哎有很多的事情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回过头来去看，其实会令我们很享受哈。 对 啊，就比如说我们活力榜的节目啊，如果是常这个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朋友都知道，我们将跟大家分享一些电影的榜单，那么其实在2017年呢在国内的院线哈也是上映过很多很多部优秀的作品，那其实这些作品我们都在我们过往的今年的节目当中都给大家来做过这个推荐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特别来制作一期节目，就是关于2017年也就是今年哈在院线当中所上映过的那些影片的一个排行榜。 哎，就是我们今年我那天数了一下哈，据不完全统计呢，我们大概做了有至少有50个榜单，电影榜单。对，然后我们的电影榜单呢可能涵盖很多的方面哈，有一些呢是新上映的一些电影，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电影，然后每次会有一个主题，然后大家也会参与到我们主题的互动当中哈。 没错， 但是今天呢我们就做一个年终大盘点，就是关于2017年所有的上映的院线电影哈，有哪些？其实我们也算是一个私人推荐，因为并不代表这个某一些平台上面的一些官方的推荐哈，但至少说这些代表了很多观众对于这些电影的看法吧。 没错，2017年大家在院线当中看过的最难忘的影片都是哪几部哈，给大家来做这么一个推荐。其实说起2017年，就像刚刚赵爽讲的一样，我们做电影榜单很多哈，上映的新片有很多，但是大家回过头来去仔细想过去这一年的时候，相信如果让大家说出来印象最深的电影是哪几部，相信每个人马上就能脱口而出那么3-4个答案。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榜单呢也是可能涵盖了很多朋友脱颖而出的脱口而出的那几个印象，但是可能也有一些片子是大家一下想不起来的，但是同样我们会觉得这些电影在今年的院线当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也在今天的节目 当中呢，就来推荐给大家啊。还是照例呢，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很多素材啊，都是有视频的。如果您现在方便看视频、方便上网的话，可以登录易直播或者是微博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哎，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包括您现在有什么对今年这个院线当中上映的片子有哪些非常印象很深刻的哈，也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我们今天这个榜单的第五名哈，2017年上映过的院线电影的第五名。这部电影啊，相信它可能是我们之前做的这几部里哈，就知名度不能说是最高的，反正也是最高的之一了啊。应该今年这个大家只要是对电影稍微有一点点的关注的朋友哈，肯定都会知道这部片子。其实今年，其实它不仅仅是作为一部电影了，也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话题了，创造了很多的记录啊，是一部国产的优秀的影片《战狼二》哈，是打破了一个票房神话。我前几天看好像50多亿了已经哈，这个票房不知道最后啊一个这个数据是怎么样，但是确实已经是大幅的打破了在国内院线上映过电影的票房记录啊，这是包括国产片和这个外国片哈，所有的一个记录都是被《战狼二》这部影片打破的啊。这部影片呢也是代表中国去参加了应该是2018年，就是明年的奥斯卡奖的最佳外语片的一个评选哈，当然最终呢是很遗憾的没有入围，但确实这部影片是今年电影市场上非常独特的，可以说一种现象，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一部《战狼二》。嗯， 来，我们先来看一段啊，再回顾一下《战狼二》的片段。 我要去边境执行一项任务，等我回来的时候，希望你能在这个文件上签字。 小云，现任战狼中队长。 悬在那边，想跟风说再见。 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是来自《战狼二》的一首主题曲啊，是由吴京自己来演唱的啊。就我们听到吴京呢，这个《战狼二》他同时是担纲了导演还有主演哈，交出了一份非常好的成绩单。但是这个唱歌水平确实，咱还是得练哈。当然，人家也是主业就不是干这个的哈。 对，但你听他的声音当中有那种硬汉柔情的那种真挚感啊。 嗯。 所以其实这个影片呢，怎么说？他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有那么火爆的一个。就是电影的局面啊，可能也是跟它的主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燃起了大家的那种爱国的热情啊，让大家看了这个影片之后呢，都想在影院站起来，然后鼓个掌。 嗯， 所以这个影片其实，与其说它是一部优秀的电影，我倒不如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情怀的这样的一个影片吧，算是。 嗯，没错啊，就像赵爽刚刚所讲的一样，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看过那些好莱坞的大片哈， 对， 关于美国的，不管是这个真实的英雄啊，还是虚构出来的英雄啊，哎，我们看到的非常多。但是哈，中国的我们的超级英雄一直啊，我们都没有见到过。但其实《战狼》呢，其实是填补了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领域啊很多年的这么一种心理上的空白，就是说啊，我们中国也有我们自己的超级英雄了。虽然这个人物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却能够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个视角哈，去拍一个我们心目当中属于我们中国的这种英雄。其实这种元素哈，也是造成了这部电影能够在商业和这个情怀上有一个双丰收的这么一种局面哈。 嗯 啊，其实《战狼二》呢，它本身哈，可以说是这个。也可以说是一部主旋律的影片，但是这部主旋律的影片跟其他的主旋律的影片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就是它同样在主旋律下面，它把这个商业元素啊，整个都是这个安排的非常的好的哈。其实我们应该是今年也做过一期特别的榜单，就是专门分析这个《战狼二》的票房哈，也是说了很多，包括它的营销方面啊，包括其实它电影本身的制作方面，吴京导演呢也是请到了很多这种国外的优秀的电影的制作的团队啊。不管是特效的也好，还是做音乐的也好，把它进行了这么一个类似于有点什么工业化的一个包装啊，就是说这些东西呢，我们可能这些很多的元素我们都感到似曾相识，就是在美国的一些大片当中，而把它移植过来之后，我们进行这种工业化的处理，再加上这个爱国元素的这种内核，再就一下把这部影片在市场上引爆了。 哎，所以说其实《战狼二》当时在影院看的时候哈，我觉得确实是挺燃的，就包括它影片的节奏啊，还有整个影片拍摄的方法哈，其实是非常容易被观众接受的一种方式。 嗯， 但当然呢，其实我们换句话来说，如果说它不是我们身边的超级英雄的话，可能它也会变成超级电影其中之一啊。但是在这个影片的一些怎么说呢，在影片上面没有太多的说有突破的地方哈，当然它拍得很认真，这个倒是真的哈。 对，就是真的拍得很认真，因为我记得同期好像上映的这种因为我记得那个月好像是国产片上映线的比较多哈。 嗯， 当然网友呢也是做了一个国产片，就是同期上映的这些国产片幕后的一个花絮啊。哇， 嗯， 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战狼》它取得这种成绩啊，票房上的成功还有这种口碑上的成功啊，并不是偶然的，就是在幕后真的就是花费了很多。 嗯， 我们可能看过电影的朋友都记得有一个镜头是他在水下的一段打斗哈，这个打斗前后的镜头一共是拍了100多次，而且这个水下完全是实拍，就是真要下去憋气憋那么久，然后上来之后再怎么样的再去看哈，这边拍的还有哪儿不好，然后再下水哈，憋气憋很久再去打，就一遍一遍这么重复的拍摄。当时整个拍摄拍到后面的时候，因为我看这个吴京导演，因为他本身也要演嘛，那最后这个体力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但是就是这样一遍一遍精益求精，把每个镜头都争取哈，达到自己心目当中最理想的那个状态，最后哎，这个片子出来之后才会让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确实是拍得非常好，也收获了市场的认可哈。所以也是其实这部片子今天能够入围呢，也是啊，我们觉得这部影片第一是在票房上创造了一个可能短期之内都很难被打破的一个神话，再有呢就是其实像我们很多电影工作者哈，也是解释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真的用心去做一部作品的话，那相信你所付出的每一分努力啊，都一定会有回报的。 对， 嗯， 这个是我们今天年度盘点的第一部电影哈，也是一部国产片， 嗯， 也是一部其实让我们看到很 怎么说呢，国产片希望的一部国产影片哈，就它的票房号召力有这么大，然后它的整个的你感觉它的工业是非常的成熟的哈，你会觉得哎，国产片是非常非常有着很好的前景的哈。 嗯，没错，就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第一部《战狼二》啊。说完《战狼二》之后呢，马上第二部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片子，应该是今年哈，2017年度奥斯卡颁奖季的一个热门的影片，这就是《爱乐之城》。 对， 最后呢，虽然没有拿到最佳影片，但是这部片子在很多很多喜欢电影的朋友的眼中，其实是一部非常非常不错的片子啊。他当时，我记得。当时网上还有一个段子，就是说他这个片子当中其实有埋了一些很多的梗，就是他很多的这个场景啊，包括人物的造型啊，都是致敬一些经典的老片啊。 嗯， 其实也是算是对于电影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尤其是歌舞片的一个总结和回顾哈。这部《爱乐之城》呢，也是歌非常好听，而且演员演的也都非常的好，包括摄影啊，整个都做的一切就感觉。让大家 浑然天成， 对对对，就让大家看完之后就觉得哇，原来电影是看电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在电影当中我们能够实现一些我们心中有点像做梦的那种梦幻的感觉，在这部影片当中我们都可以获取到。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爱乐之城》刚开场的一段这个片段哈，这也是长达四分多钟的一个长镜头啊，拍摄难度是非常的大的，而且歌也非常好听，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是爱乐之城开场的一段，这个应该说是舞蹈哈。 嗯， 在这个公路上堵车，然后所有人呢就下来开始这个欢唱欢跳哈，也是为整个片子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是因为这一段长镜头的拍摄，就是所谓长镜头就是一镜到底，中间是一气儿拍下来的，没有任何的剪辑哈。也是因为这个镜头的拍摄呢，这部影片也是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摄影奖哈。确实是整个的调度啊、场面啊，包括音乐整个的配合，包括摄影哈、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完美的。 对、嗯、其实说起来这个歌舞片嘛，就说歌舞片有好看的地方，当然也会有一些这个观众不太能接受得了歌舞片，就是随处的唱与随处的跳哈、啊。所以呢，歌舞片如果能把这种歌舞的情节安排得非常合理或者非常好看的话，它会增添这个影片的色彩、 嗯、 但是如果说它把这种就是歌舞的元素用得不好的话，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歌舞和影片的故事是两个，就是两个不同的层，就是层 不同的次元了。 对，就你感觉他们发生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啊。 对， 比如说有一些很经典的电影，宝莱坞电影，就比如说本来是 印度电影特别多， 对，宋战，然后好好的你宋战呗，是吧，突然之间在这个火车站就跳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 哎，大家就会觉得嗯，这个是个什么状态啊，就会觉得有点奇怪。 对，还有很多这种比如说正派人物啊跟这个反派人物在紧张对峙的时候，两个人突然啪一个音乐响起来，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对着跳舞了。 哎， 然后嘎跳舞一段回来之后，因为再回到我们剧情当中啊，继续这个正派跟反派两个人在怼哈，这种是非常多的。像爱乐之城这部片子，它给大家其实营造的就是一种相对比较梦幻的这么一种感觉哈、 嗯、 因为它也是其实男女主角两个人就走着走路啊，怎么着就开始唱啊跳起来，但是你会觉得哎，这个情节你知道是其实是在现实当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其实这是一种电影的一种蒙太奇的手法哈。但是你如果觉得插到这儿的话，跟这部影片整个的气氛就哎，就会让你觉得还挺贴的，就是让你一切都发生的非常的自然，不管是进入他们唱这个跳的阶段，还是他们出来唱跳的阶段，你就会觉得喂，都挺顺畅的。还是 对，你像开始那个镜头就是很典型的大堵车的一个镜头哈、啊嗯、咱们平常都说堵车不堵心，那你怎么能不堵心呢、 嗯、 是吧，其实就是你心情要有一个放松的过程。有人可能喜欢在车里面听音乐啊，然后有些人呢可能在真的大堵车一动不动的时候会把这车门打开，这个出来溜达两步哈。当然这是大堵车一动不动的情况下、 嗯、 其实它就是把人的一种心理状态用电影语言给它拍出来了而已，所以你会觉得水到渠成啊，顺其自然啊，不会觉得特别的突兀哈。 对，没错，就包括其实最开始这段镜头的拍摄，像赵爽刚刚讲的一样，其实后边也都是一样，其实故事还是很老套啊，就是一个男的碰到了一个女孩啊，他们两个都有自己关于艺术方面的一些理想哈，但是目前的现实都不是很如意。 嗯， 然后两个人在洛杉矶啊，也就是 LA 这个地方，这个影片叫 La La Land 嘛，这个 La 就是 LA 就是洛杉矶的意思啊、嗯、啊，在碰到之后呢，哎，两个人就在一块了，然后在彼此去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啊，给对方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和鼓励。但是最后呢、嗯、因为两个人发展的这个也是情况越来越好，但是却面临着要分开去不同地方来发展，最后两个人也是非常坦然的接受了这一切。然后最后一段的这个镜头就是在很多年之后，这个女孩也成名了，男孩也收获了自己的梦想，开了一家这个音乐俱乐部之后，两个人在音乐俱乐部里边又碰见了。这个时候呢，没有任何语言上的交流，只是这个男的静静为这个女孩弹了一首歌哈，在当中也是回顾了他们两个人以前的很多很多的这种故事哈，和这个生活的片段，哎，让人会觉得，就是他其实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叫成一个悲剧，还是一个喜剧啊、 嗯、 最后两人虽然没有在一起，但是你会觉得哇，这种没有在一起其实也挺美好的。 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盘点五部啊，这个2017年我们认为非常值得一看的，或者说在院线上面表现非常不错的影片哈、 嗯、 刚才上半段当中呢为大家伙盘点了两部影片，那么下半段当中还会继续为您来盘点。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 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1，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大家回来，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赵爽今天这个身体啊，偶然微恙哈，也是感冒了。相信大家现在都可以听得出来哈，能听出来 啊？很明显吗？ 挺明显的，反正我是听。 应该通过电波没有那么明显吧？ 反正我听着挺明显的，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哈？这样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确实最近啊，感冒发烧的人特别多， 对， 真是特别特别多啊。 今天还没有下雪，其实如果下了雪能好一点。今天一直都没有下雪，天气非常干燥， 嗯， 对吧？ 对，也是提醒大家，这个马上过新年了啊。晚上元旦三天假期，然后元旦过了之后，大家可能就归心似箭，准备回去过春节了。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乐极生悲啊！你说这个，可能到年底了，各种这个年度收尾的工作呀，包括明年哈，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招投标啊，也会在年底的时候开展哈。大家在这个工作年底收尾的时候，千万身体上不能出状况啊，影响到我们这个元旦和春节的假期啊，就得不偿失了。也是一定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哈，注意天气的变化。 我还以为论论想说不要影响到工作啊，结果下一句不要影响到这个今年的假期。 我对啊，我这替大家说出了心声嘛，就是可能领导们不是很爱听啊。 但是说到假期哈，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元旦的小长假，还是即将两个月之后到来的春节长假哈，如果说有朋友想宅在家里面看一些电影，倒不如回顾一下2017年的一些经典的电影。其实2017年算是一个电影市场比较平稳的一年吧，就没有那种爆发式的增长。但是总的来说呢，其实表现还是让我们觉得哎，有很多黑马出现的哈。 哎，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说的这一部电影哈，在2017年的奥斯卡的颁奖季当中呢，也是斩获了很多的奖项哈。这部影片其实它并不是一部很大成本的制作，但是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相信都会被影片当中的这个气氛所完全的带入哈。这部片子呢就叫做《海边的曼彻斯特》，也是奥斯卡的一部热门啊，最终是收获了这个应该是最佳原创剧本啊，包括最佳男主角等几个奖项。里边这个男主角也就是卡西亚弗莱克扮演的这个角色哈，他的这个表演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哈。 对 啊，可以说当之无愧获得了今年奥斯卡的影帝啊。我们也是通过一小段的这个片段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部在今年颁奖季上的热门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 see it all laid out like a map. Have you ever looked at a map? Yeah. Do you know how to read a map? Do you know how to read a map? Your father's a perfectly good guy, but there's a lot of stuff that he just doesn't understand about the world that I understand. Wait a minute, listen again. Listen, huh? I haven't asked you a question yet. Don't tell your father. Shut up. Be quiet. Shush. Be quiet. I haven't asked you a question yet. I haven't asked you anything. Listen. Come on. We got it. Don't worry about it. Listen. If you could take one guy to an island with you and you knew you'd be safe because he was the best man, he was go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survive, he was going to make everything, make the world a good place on the island, he was going to keep you happy, this is the best man for the job. No matter what, if it was between me and your father, who would you take? My daddy. I don't see. Hang on a second. Listen, I think you're wrong about that. That's your choice to make, but I want you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That there's a lot of... Hey, pick up, what happened? What is that? You can't leave your fishing rod like that.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来自于海边的曼彻斯特，同样是电影开场的最开始的几个镜头，还有这个音乐。这部影片呢，应该说有很多朋友看完之后啊，我都听到了一个形容词，他们来形容这个片子就是特别丧。 嗯，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丧的片子，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丧哈，当然这片子确实挺丧，它是讲的是一个，就是一个生活在这个本来是生活在海边的曼彻斯特，就是曼彻斯特其实是波士顿旁边的一个小城镇哈，生活在这儿。然后呢，他一家啊，有这个老婆还有两个孩子，生活很幸福。但是就是有一次在这个一次朋友聚会之后哈，可能是由于喝了点酒，然后呢在家里有一些操作的失误，对火炉操作的失误，然后就酿成一场火灾，然后就把自己的家给点着了，然后就造成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在这场火灾当中去世了，然后他老婆也是精神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最后两个人分开了哈，然后这个男的就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刺激，然后就一直把自己包裹在这种之前的情绪当中，不管是谁跟他交流，他都带有一种很抵触的这种情绪跟别人在一起生活，包括其实平常话也特别特别的少，然后呢就突然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一直特别照顾他的哥哥也去世了，然后呢他哥哥有一个孩子，也就是应该他的侄子，然后呢他哥哥临终就是拜托他能够照顾他的侄子，于是他就从波士顿，因为他发生那场灾难之后就离开了他的家乡曼彻斯特，去了波士顿生活，然后他就又从波士顿返回到了自己的那个伤心之地，也就是我们这个片子的名字啊，叫海边的曼彻斯特，回到了这个地方来照顾他哥哥的孩子，而他哥哥的孩子跟他就属于两个很极端的这种表现出来的人格吧，或者说这种情绪很极端，因为年轻小孩嘛，美国那种青少年小孩就是非常的啊，喜欢交友，喜欢社交，然后喜欢打球，喜欢玩乐队，怎么样，然后就跟他叔叔这个人，他们两个的人物性格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对立，然后就是两个人在这种明显的对立之下，一些生活的一些很琐碎的故事啊，就真的看完特别好，我这个片子真是从头看到尾，就从来没感觉情绪有断过，觉得不管讲哪一个故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他整个就是跟着导演的情绪一直在走，包括这个片子当中用了很多的空镜头，我们刚刚如果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到很多的开始的镜头都是空镜头，也都是曼彻斯特这个地方的一个实拍啊，非常有感觉。再有呢，他用了很多的音乐都是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种非常空灵的那种人声啊，加上简单的这个乐器的伴奏所做的这种电影的音乐啊，整个会让你会感觉完全真的沉浸到这个片子的情绪当中去。 其实我觉得这部影片对我们来说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部传统意义上应该算是艺术电影，其实它走的不商业哈，就没有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没有那么多就说咱们说枪战啊、悬疑啊等等啊这些商业片的元素，但是它的确是在咱们中国内地进了院线， 对，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对， 因为之前有一些类似艺术电影嘛，进入到院线其实表现都不是特别好，但其实有很多电影真的是特别适合大家静下来去观看一下啊，就不只是说去院线一定要吃着爆米花喝着可乐，然后这个看着这个什么悬疑呀、凶杀呀，然后类似这种一个英雄靠一个人就打遍了全世界哈，不是这样的套路。所以其实海边曼彻斯特很多的影评都说它是一个情绪电影，就是说它是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些人啊，在这个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看不出来的一些情绪，其实是可以通过电影去进行一些宣泄的。 嗯， 包括他的这种遇到了事情之后变得疏离，和世界疏离的这种疏离型的人格，可能有很多朋友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或多或少的会有感受过或者感受到。 嗯， 但是当看到 就谁都别理我，我现在谁都不想理，你们也都别理我，我也不会理你们。 对，有的时候就是包括这个咱们在都市当中生活，可能觉得现代人会有一部分人看起来好像特别容易跟别人交朋友，但其实内心当中特别恐惧社交， 嗯， 等等哈，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状态，其实在电影当中也算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吧。 嗯，没错，就像刚刚赵阳所讲的，像这部影片呢，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排的这个榜单是2017年院线是在院线有过上映的电影的排行榜。 嗯， 这部影片应该是被应该叫全国艺术电影联盟哈，也是今年刚成立的这么一个机构所特别引进的，是在一些影院都有过，并不是在所有的影院大家都能看到它，但是在一部分的影院已经不算少数，我们在应该是在八九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大家都会看过，都会看到这部影片有拍片了。就像赵爽刚刚讲的，这是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因为像这种片子呢，你如果把它大规模的做引进的话，那我相信可能会赔得比较厉害。 嗯， 因为这种片子不是说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种啊，就去看大制作啊，看很热血啊，看完会觉得很爽啊，不是这样的片子，所以如果是大规模的做引进来做放映的话，哎，可能这个成本会比较高。但是通过这种艺术电影联盟的这种引进的方式，在一些这个影院做一种小规模的放映，这既保证了想看的朋友有机会有这么一个渠道去看到，同时也是规避了引进过程当中片方的很多的风险哈。 嗯， 所以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其实这个也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因为艺术联盟我也经常会关注他们发的一些信息啊，在这个今年底或者明年还会继续有我们平常在院线看不到的一些影片，会通过这个艺联的院线这个渠道来引进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同样可以关注一下。嗯， 哎，那我们今天榜单上面排的第四部2017年的年度电影呢，就是这个不久前上映的哈，《寻梦环游记》。其实这个也是有点现象级的了，就是你会发现在朋友圈当中大家都在转发，然后大家都是哭着走出影院的。 哎，去看呀，这太好看了。 就是有一些影片确实是笑着走出影院的，有些是这个爆米花都吃完了，感觉还应该再来一桶哈。当然，这部影片呢是基本上80%以上的人都是哭着走出影院的哈，就是《寻梦环游记》。 对啊，这部影片到底怎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哎，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部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啊，也很有名，很多的朋友都在转发哈，相信看过电影的朋友也都有印象。我们来共同的回顾一下这部非常精彩的《寻梦环游记》。 Remember me, oh, when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oh, when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fo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fo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非常好听的 Remember Me 啊，也是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哈。其实这部电影啊，像刚刚赵场就讲了，很多朋友都是哭着看出来的， 嗯， 因为它确实切中的啊，是我们几乎所有人哈，在心中啊，每个人都会有的这么一个点，就是关于亲人，嗯，关于亲情。如果你有亲人逝去的话，哎，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失去的亲人，我们会想象他会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会想象他有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会存在。当然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啊，只能是通过我们想象来完成。但是这部电影呢，就把我们这些所有的想象的东西给他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诠释哈，啊， 嗯， 就是说亲人其实一直是也是在我们身边可以看到我们的， 嗯， 但是呢直到有一天他如果真的被全世界所遗忘的话，那么他就会消失。其实每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很难受。 对，而且这个影片的主角是个小孩哈，我记得反正我小的时候对于亲人去世这件事儿是看不开的，就是我没有办法能想象说他突然之间有一天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消失了， 嗯， 然后你打电话你就再也听不到那个人的声音了。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是很难去想象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要怎么去处理的， 嗯， 所以后来我的方式就是把所有跟那个亲人之间的一些点点滴滴的记忆就放在了一个小袋子里面， 嗯， 然后有的时候就拿出来然后看这些袋子，我觉得哦他还在， 嗯， 所以其实这个影片它切中了很多人对于尤其可能童年时代吧，或者说对于这个亲人逝去的时候的那种感伤，或者说那种不可思议，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去完全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的那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人是哭着出了影院的。极少数没有哭的说，哎，我这个父母啊，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健在哈，然后可能没有这种直接的亲人逝去的这样的一些痛苦所在哈，但它的确是切中了人性当中的一些很脆弱的部分。 嗯，没错。其实这部影片刚刚赵爽讲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第一是就是切中这个，其实再有就跟我们刚刚说的另外几部片子一样，它在制作上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啊。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所有的电影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创作人员用了很大的努力。比如说这部片子《寻梦环游记》是迪士尼出品的电影哈，它的灵感呢是来自于墨西哥的一个传统节日叫亡灵节。 嗯， 哎，相信这个节日对于很多中国的朋友哈是不了解的，因为墨西哥文化跟我们的文化其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对墨西哥那个国家相信大部分的朋友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这个亡灵节对于我们来讲是很新鲜的。而在墨西哥人眼中，这个亡灵节是什么样的呢？这么说，死亡才是生命的最高意义， 嗯， 生和死的互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所以他们把死是看作生的一部分，所以在亡灵节这一天呢，就像电影当中所表现的那样，一家人都会载歌载舞的来欢迎哈已经故去的亲人继续回到他们中间，跟他们来欢度这个节日哈， 嗯， 啊，包括这个亡灵节的灵感啊，包括墨西哥在这个亡灵节当天有很多民俗上的东西，在电影当中我们都看到其实有展现了， 嗯， 啊，不管是唱歌也好，弹琴也好，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大家来纪念这一天，包括这个传说它本身的这个来源是怎么样子，哎，这些都是在电影拍摄的前期当中，电影的创作者们去做了很多很多的了解的，像当地的一些土著啊、老人呀，包括文化学者啊，都是做了很多的了解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是一个完整的。就你感觉这是一个很合逻辑的事情，而且，就有很多我们这个不了解墨西哥文化的朋友啊，其实也是带我们从另外一方面去了解了一下啊，墨西哥这个国家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嗯，所以这个也是一部比较成功的动画电影啊。那今天，我们为大家盘点的最后一部电影也是一个爆款哈，就是说可能它在上映的时候没有人想象到它会这么的火爆，然后排片量也不是特别的高，直到说它第一次这个排片的时间都过了，然后再增加了这个院线的时长，然后各个院线当中又增加排片量，然后最后成为一个就是外语片当中一个非常火爆的一部影片， 对，口碑爆款。这部影片真的是我几乎是零差评哈，因为相信这部影片不管从它的这个整个我呈现的故事还是 这个前后期制作当中很多这个创作人员所付出的辛苦哈、啊、都是非常令人尊重的、嗯、而且票房上也是很不错哈、啊、几乎是在前期宣传上没有投入太大成本的一个影片，就凭借它非常非常好的故事内容、嗯、通过大家的口口相传最终是逆转了、啊、今年的这个口碑。这部影片就是摔跤吧爸爸。哎，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小段主题曲，我们先来听着主题曲一起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माँ के पेट से मरघट तक है तेरी कहानी पग पग प्या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सूरज तेरा चढ़ता ढलता गर्दिश में करते हैं ता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धड़कने छाती में जब दुबक जाती है पीठ थप थपा उनको फिर जगा बात बन जाती है बावले हाथी सी हर चुनौती है रे सामने खड़ी घूर के पड़ी आंख दिखलाती है तो आंख से उसकी आंख मिला के फिर जाने का नाम है प्या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सूरज तेरा चढ़ता ढलता गर्दिश में करते हैं ता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哎，我们在今天节目之前说啊，一听到这个印度的片子就会觉得哎，马上演着演着是不是就要唱起来跳起来了、嗯、对吧。 这个电影其实它的整个的节奏也是有点这种歌舞片的节奏，但它并不算是一个歌舞片哈。 嗯， 就是很有意思的一部这个阿米尔汗的一个作品啊，印度电影、嗯啊、其实他最开始上映的时候并没有人说觉得一个印度电影会获得这么好的口碑、 嗯、 而且他的这个讲的问题呢其实就是关于一些比如说教育啊，包括两代之间啊等等哈、啊嗯、还有一些社会上面的一些思考的问题，可能大家觉得哎这也没什么呀，很平常的一些问题、 嗯、 但的确是你看了这部影片之后你会发现他没有过度煽情，然后也没有过度夸张的一些表现，就是很平实的展现了很多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会体会到的一些东西哈。 嗯，对，就是两代人之间应该去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其实包括我们知道在印度呢，由于这个文化上的一些差异啊，在印度社会当中大家对于这个男女之别哈、啊、其实看的还是比较相对会比较重一些的、 嗯、 所以呢阿米尔汗也是从这一点来出发，就是做了很多关于这个男所谓的男女之别，他自己的我们打引号的可以说是反击哈， 嗯， 而这部影片它的这个反击的这个点哈，在相信在印度国内还有包括其实在全世界啊，因为其实现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听到的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说， 嗯， 所以呢也是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都是切中了大家现在所共同关注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也是令这部片子能够在这个不管是印度还是在中国啊这样的海外市场都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其实再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说到过啊，摔跤爸爸真是阿米尔汗他自己同时也是自导自演哈，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嗯，他讲的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就是爸爸怎么培养两个女儿去练摔跤哈、 嗯、 最后在大家都不看好或者说女性参赛机会非常少的情况之下哈，这个巾帼不让须眉，最后是取得了比赛的冠军，本身很励志的一个故事。其实拍摄的过程也同样非常励志， 嗯， 要是阿米尔汗他作为饰演一个摔跤运动员，他必须要把自己的从前的形象做一个完全的颠覆。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在这个练身材上是下了非常非常大的功夫的，他先完成的是19岁青年的一个戏份，然后在短时间之内是增肥了28公斤啊，28公斤，然后演出了55岁的发福的状态，然后又把这增肥的28公斤的肥肉给他转化成了肌肉，然后重新拍摄的是29岁，就是壮年时候一身肌肉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影片当中，阿米尔汗这个三个人生的阶段哈，三种身材是特点非常的显著，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这是这个岁数，这个岁数，这是这个岁数。但是这些都是在他拍摄过程当中短时间内通过自己天天苦练所练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演员下功夫啊真的是太大了。 对，所以咱们今天其实盘点了五部哈，就是2017年我们觉得院线上表现比较不错的，有一些呢是票房的黑马，有一些的确是在这个整个影片的利益啊，还有这个对电影的一些发展上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哈。我觉得也可以赶上过几天元旦小长假的时候，在家再回顾一下2017年的这些电影，或许你能看到自己生活的一些足迹哈。 哎，没错啊，所以说看电影，相信大家看的时候，看到2017年，如果这个片子您看过的话，可能又会想起来当时所发生的一些故事哈。 哎， 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的是2017年院线电影的一个排行榜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为大家推荐了我们榜单的全部的内容了。那下面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同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 明天的节目再见。 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近距离。